锵锵三人行，今天我有一种登上这个收视高峰的感觉啊！首先我得感谢潘采夫老师啊，潘采夫老师给我请来了一个大神啊， 对对， 大帝 也是我偶像，哎，小时候偶像， 咱们的李毅大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文涛老师好，对啊，我是看着您节目长大的，哎呦 好， 哎呦真是真是， 好好，这太好，你这我现在想象着我们这期节目2000万观众。不在话下。 对，这李毅老师得去贴吧里边发个帖子。 对对对，哎，这个第八出征啊， 对， 寸草不生。 而且今天我也很激动，我说今天我要是挑着干一架，嗯，我这就寸草不生了，这感觉得多好啊！这个 你激动的痰都上嗓子了。 我听说李毅老师来，昨晚上没睡着， 上火了， 天亮了。 对， 等天亮了。哎， 这个采夫兄，你为什么就想到聊这个话题？你想到应该找李毅大帝来？ 因为我觉得中国最懂球的就是李毅了，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 你不是把其他人都骂了吗？哎， 这个我觉得那个潘老师有点这个抬高我了。其实中国懂球的人有很多。只不过说我现在正好空闲， 就是最适合锵锵的，而且具有新闻评论素质的就是李毅老师。 哎，那这个真的得李毅老师得跟我们好好评论评论。 对， 就是你自个儿这个2000万第八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聊。但是现在球迷们共同关心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录像的这个时间，嗯，让我觉得很尴尬，很成问题。嗯嗯，因为我们要聊的是国足输给叙利亚。嗯 嗯，可是呢。就在我们现在录像这个今天晚上，是国足对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客场。 哎，你知道我就有点鸡贼了。我说这个能赢还是能输，关联到我们今天这个口风往哪说？ 对对对。 你要说臭他吧，万一今天晚上赢了呢？ 对。 你这明天咱就招骂了。 对对。 所以先预测一下，尽管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这观众正好检验你们的判断力。 刚才我跟李毅我们俩说的，哎，真是乐观。我预测中国队要赢，因为中国队输一场赢一场，就是基本上会输一些重要的，赢一些无关重要的，所以对乌兹别克这一场应该赢一下，撩拨一下球迷的情绪，然后再输。 那哎，李毅老师呢？ 其实对我来说，输赢不是最重要的。 这叫怎么说话？ 你先听我说，文涛老师， 你这说话已经有国家队教练的事。 我不是教练，因为什么？我觉得足球你不能通过一场比赛或者两场比赛去否定一个球队，或者去肯定一个球队。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其实本来我们看不到的十二强比赛，我们等于说是捡了一个红包，是一个说句话是一个大礼包，我们才有幸进到这个十二强里。我们知道之前这个比赛，其实在主场对卡塔尔的时候，在西安的时候，是因为赢了卡塔尔。然后再加上很多种因素，我们才搭上了这最后一趟末班车，15年后才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十二强的淘汰赛。所以说，我觉得进到淘汰赛，我们就已经是万幸了。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摆正的话，去看球可能会让大家的心情很舒畅，也许会给你带来惊喜。嗯，我们常说的，你希望越大，他失望越大；你反而不看好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惊喜。 哎。您这个话达到这个老祖宗圣人的水平， 对， 就是四个字嘛，知足常乐。 对对对， 能看上十二强就不错了。 对，我们已经15年没看了，而且我觉得确实，其实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要感觉，如果我们每届都在十二强，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咱们好不容易能看上这个十二强，是因为咱们达到了十二强的水平了吗？ 我觉得其实是在这左右。就是运气好或者发挥的好，就是我说现在国家队的水平，运气好发挥的好可能进入到十二强，就包括分组，如果运气不好或者分组不好或者状态不好，有可能会排除在十二强以外。 我觉得以中国队的实力呢，是应该勉强能进入十二强的，但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在走衰，就自我的认同和自我定位都低于十二强，所以就我觉得他这个实力就打了8折，表现不出来， 等于咱们是够上了十二强的最低水平，目前这是咱们的现状。 基本上第12名嘛，第12名。对，哎， 那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很有趣，这网友传上来的啊。你瞧，赢了咱们的叙利亚队，在球场上人当然高兴了，对吧？然后你再看人家比赛完了之后，在西安逛街，人家买的是咱们这个大减价49块钱一件的这个。 最后三天，然后 对， 最后三天 人家球员在中国就抢购这个便宜的货呀。于是哎，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这个大帝你可以回应一下，说这个身价百万的这个中国足球运动员看到人家这个抢便宜货的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为什么呢？其实虽然说叙利亚它的这个生活，包括现在这个国家的战乱，但是我觉得其实足球场上它是不分这些的。其实这些人他不是在叙利亚本身的，这些人他都是在国外踢球的，包括以前所说的伊拉克，其实这些队员他可能从小就接受这些足球的教育，足球的这种训练，他到了一起，他的这种凝聚力反而可能会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反观我们可能是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场，我们的优势给了对场上队员太多的这种压力，太多的这些包袱，反而束手束脚，这是我的认为 啊。他这意思感情是这个球迷给他压力太大了。 对，这就是主场对叙利亚这场比赛，不光是球迷，包括媒体，我觉得国家队没有发挥出他本身的这种水平。 对，我刚才我们闲聊还说呢，我觉得国运跟球运的关系不太大。就2007年的时候，就是伊拉克被美军啊什么搞得已经惨的都不行了，伊拉克拿了亚洲杯冠军，还有这个克罗地亚98年的第三名，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分成六个了。 嗯， 俄罗斯最惨的时候，要排200多米队去买一个面包什么之类的。那俄罗斯那时候踢得非常好，所以他的足球水平不会因为你国家这几年突然战乱了而去下降，就像中国队的水平不会因为这几年我投入增加了去上升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滞后效应。伊拉克我估计10年之后踢球的人会少一点，因为他其实打仗的时间太长了 啊， 但是有一个孩子成才有1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期。实际上 那我是不懂球了，就叙利亚的这个水平跟中国队实际水平怎么说？ 应该说是中国队要高于他，高于他。但是足球往往就是这样，足球是团队的项目，就是往往你再好的这个球员，你有时候你状态不好或者你没有组织好，你可能打不过我。就是所以说足球为什么精彩，就太多这种以弱胜强的这种例子，太多太多。 但是怎么咱们中国队这个以弱胜强的例子就相对少一些，然后呢该赢不赢的例子相对多一些呢？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背负的东西太多。就说刚才这个潘老师也说了，就是当时你看好他的时候他往往打不好，你往往没人关注不看好他的时候，哎，他有时候能够带来惊喜。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执教的艺术。 哎，但是这我跟您抬抬杠，就是说，哎，你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说背负多大压力，如果这事儿就是说大家一对你也背负希望，你就赢不了了，然后大家都不看你，扫着你，你得反倒赢了。如果你还是个这个心理状态，那你的职业运动员，你这个心理职业运动员也包含了你的职业心理状态、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吧？那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有压力。 对, 对, 对, 对， 你不能说你最娇气，哎呦你们可别对我寄予厚望。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先进足球水平的差距，其实不在技术战术，可能差，但是差的不是太多，差的更多是哪？是心理，是这里， 不就光差在脚头，差在心头。 对对对对对， 在欧洲有个叫欧洲中国队，就是英格兰队，这俩队就被称为世界热身赛之王。就为什么叫热身赛之王？就是热身赛没成绩要求的时候打得特别好。中国队我记得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打法国，把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也不能说就是赢了，1-0赢人家了。英格兰那时候也是，但是他就是放松的时候能发挥出来，这个东西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你不踢你不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那种。 就跟意大利队热身赛踢的都不行，真正到世界杯的时候，你多强的对手围着他干，就是干不进去。他就是一股民族性格， 也有 啊，他有这种历史传统。 哎，我真的是很难身临其境，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说，你看他足球，他还是他不是一个人， 对对， 对吧？你说的这种心理状态来了的时候，是不是你会产生一种幻觉？你觉得？整个队员状态都在一个状态上， 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是11个人呢？他会相互传染的，会影响的。比如说这场比赛，我们11对11，其实这场比赛，比如说刚开始，我们队有2个队员或3个队员，他状态不好， 对， 或者就是说他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可能整个队他就会往下走。如果这场比赛有2-3个队员在开始的时候，他状态特别好，比如说守门员扑出了几个必进的日球，他会提升这个球队的士气，那这个球队可能就越打越好。那可能就是说，就是本来他是100%的战斗力，他可能会产生120%的战斗力，会把强队给干了。所以说这我们常说的就是以弱胜强，就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看在球迷的眼里啊，有时候也有一些奇观，我也不明白。就是 因为我也不懂球，就是人可能不可能啊，你看有些国足的比赛，我觉得从心理状态上讲他是应该非常紧张的，压力非常大的，可是为什么在球迷眼里部分球员会出现闲逛的行为，就是一个人有可能心里特别紧张，但是看上去他好像在那儿溜边闲逛，这个矛盾吗？ 这个他不矛盾， 他有可能是心里特紧张，但看上去倒像是在散步。 这个呢，因为足球场它不可能永远是在这种高速的奔跑当中，它是有一种，比如说它有休息的时候，有全速，有冲刺。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它可能也是在自我调节。好的运动员，其实最优秀的运动员，顶级的运动员，他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他能把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但是呢，稍微差一点的，或者他可能会把这个压力背负的。其实我就说一个欧洲杯这场，欧洲杯葡萄牙，在前两轮的比赛。C 罗被骂的这个满地找牙， 对， 最后客场第三场比赛他们是三比三平了那个 瑞典， 不是平了那个叫匈牙利，匈牙利3-1领先， 对 ，C 罗那场比赛一个人进俩，传了一个，就那场比赛他一下就把这个葡萄牙带进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淘汰赛， 对， 这个就是一个球星的作用，他是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把它变为动力，去改变了整个球队。 一个人能带动一个队， 哎， 所以 那你说中国队现在有这样的人吗？ 现在 C 罗全世界也找不到，也就是 球队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像一个猴的部落一样，它是需要有王的， 对，需要有王。 它确实，它跟这个民主社会不一样，它是需要有一个有一点专制气质、有大哥领袖范儿的范志毅那种王，他把你他妈跑啊，你不跑我他妈踢你。这个劲儿能够给揪起来，就你会发现阿根廷队为什么战绩不好，其实梅西的实力真的特别好，但我觉得梅西就不会去骂人， 他缺少 真的很 马拉多纳那样的霸气， 对，就其实在足球场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一个领袖，领袖什么领袖，他不是说光技术踢得好，其实更多的是在场的精神，他是就是这种王者之气。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当中最具有王者之气的就是当时曼联的那个基恩，知道吗？他的球技其实很一般，经常踢人什么，但他在场上，这个曼联啊，就像一个永不服输的斗士，他总是能在90分钟加的时候，他最后能够把球给扳回来，就因为他永远不服输。一场如果有两三个这种人，他永远在不服输，在挑逗你，在跟你斗，在跟你干，那你这个球队他绝对不会差的，知道吗？ 哎，那你中国队历史上，你觉得有谁有种这种王者的感觉的？曾经或者说曾经有过吗？你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吧？ 其实真的就是说，我当时那时候其实也说过，就是说这个球场上其实需要球霸，那但这个球霸呢，只是限于球场上，在场上， 对 对 对， 不是在场下，在场上需要球，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想在场上几万人观众在喊的时候，你教练这种传达，队员听不到。 对， 你场上必须要有队员，他能够及时的领悟到你主教练的意图，他在场上其实他就等于是一个主教练，等于就是说这时候我在带着你们在打仗，知道吗？那更多的时候是靠他来够领导这个。 哎，我再给你提一个外行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平常看球，我也觉得足球场那么大，有的时候你感觉执行这个教练的意图啊，他好像就在场边喊，你也听不见。 听不见。 有时候换人，他在耳边，你听他叮嘱几句，啪一拍屁股上去吧。 嗯。 他是怎么这个意志是怎么传达给所有的人，改变战略了，或者是 其实，在场上就是说，从主教练和队员之间最简单的沟通，其实是一个手势，知道吗？是一个手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教练呢，他是一种人格的魅力，知道吗？很多东西其实你在场上你喊再多，就像我们就是作为主教练来说，你。比赛之前你跟队员说再多你没用的，他听不进去的。其实比赛之前少说，就说哎大家哎 OK， 让大家能够自己集中精力，说再多他听不进去，你给他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会他都睡着了，你说他听得进去？你这时候就要简单明了，把技战术一布置，角球定位球一说，其他的东西 OK。 场上更重要的主教练是在场上的临场辩证，就是对手这时候我们领先了，我们落后了，我们少人了，我们多人了，或者这个战术的变化其实是一个主教练的， 所以有一些好的教练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表演家。 哎， 你比如像福格森呐、啊，像穆里尼奥啊、瓜迪奥拉， 对， 他的动作很夸张，就这样，然后逮着那个第四教练恨不得要打。他其实演给球员看的， 对， 球员用眼角看到我的教练疯了，我他妈得干。 对， 就是有一些教练就拿着本那一坐的时候，他的球员有点面，比如说我们阿森纳的教练温格， 那 就很儒雅。 德国队肯定一看见这教练都开始闻鼻屎了， 赶紧掏裤裆了都， 掏裤裆了，没事， 这么有这闲心呢。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大帝，我是看见你后来就是叙利亚这个踢完了之后，你好像都不评论了，是吗？你只是说了一句，就是说那些烧钱的俱乐部能拿十分之一什么去给孩子们踢 训啊？ 你觉得这是根本问题？ 这个是绝对的根本问题。其实现在的国家队是八九年的，以八九年为主的这一批当时就是我们还在踢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这一批的人就已经很少了。你现在不是说高指导啊，你换任何的主教练来，他就这些人，他就这些菜，你能让他炒出花来吗？你不可能的。我们现在酸练没有这个基础。最简单的，现在就是国家的这些人，你现在抢各个俱乐部在打破都在抢，本来是100块钱的，现在得卖到1000块钱、5000块钱，为什么？物以稀为贵，没有这些人。如果你有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有100个这样的球员，或者1000个这样国家这些球员供主教练去选择，那主教练来说他幸福死了 啊！ 他现在就这20来个人，他挑来挑去，他就这些人，你说他怎么办？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确实 那种简单说，中国13亿人干不过一个500万国家，这种是根本就不懂球。 对， 就是男足的数据我不太清楚，女足最惨的时候，注册球员300个人， 嗯， 你打不了一个联赛的，实际上， 对， 你根本这个踢球的人都没法凑够的，所以就刚才我跟李毅我们还说是，就是中国的小孩为什么踢球那么少，就是黑哨最黑的那十年完全没小孩踢球了，只要孩子的爸妈说你踢球我就揍你，就是那十年断档之后，你从现在再开始培养 还需要十年的功夫， 又得十年。 哎，那为什么现在孩子们好像踢球的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这个足球环境现在的孩子现在越来越 多了， 现在从97年以后，现在的孩子就是说会越来越踢。为什么？首先第一个，现在国家重视，现在整个足球的环境氛围也越来越好，对，包括现在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这个行业也是，哎，大家都说，哎，你要踢球，现在这， 对， 你让很多人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项目，所有人他都愿意去踢，就像现在很多真人秀一样，现在这些出个节目，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愿意去？快呀， 对，来钱快， 来出名快呀，我一下就快了。但足球这个是慢活，它是要靠你常年积累，你不是说我今天踢一天我就能出来了，那不行，你要是靠积，这是要靠活， 而且淘汰率高。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跟这个也有关系。 但是对你讲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 长期的发展。 但是我还是说，那为什么你就现有的这些球员该赢的你就赢不下来呢？就你的归咎于原因就是说心理状态，但是你说这个心理状态难道不是你水平的技战术水平的一部分吗？ 这个是我们在从小的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我刚才说到青训，这个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说到青训，就说青训的时候，现在我们国家也在重视青训，很多人也在搞，但是我说的是青训基础建设。现在踢球的孩子， 现在是这个青少年教练，还抓青少年的。 哦，三句话不离本行。 不是，就我青训也行，一线队我也行。 大地， 就是说，青训是这样，就是说现在青训的基础建设不行。我说青训基础建设不行是什么？第一个，现在踢球的孩子多了，但是没有场地。 对 对，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想抓青训的话，你现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你。我不多了，我不说多，你100块或者50块这种天然草，让孩子有这些有地方去踢球，对吧？他才能更多的人去。再一个，现在这个青训教练匮乏，就现在有教青训的这些孩子，但是呢，他们别说职业队了，专业队都没有。你说这些孩子他们是最朦胧的时候，需要用专业，就是说你让他们能够教他们更懂专业的人去教他们。他可能才会有进步。他现在就是这些教练，他有的自己都不明白，他都没踢过球，你说他能把孩子教好了吗？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对不对？这时候画上 对 是最重要的。 这里边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足协不能花钱请100个以上的青少年的国外的教练过来带各个小梯队，比如说他就当青训教练的教练，我来教中国的青少年教练去怎么去教小孩，我觉得比他当中超的教练其实价值要更大。是， 现在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国家来说，包括作为足协，可能也在做这些事儿。就我刚才 又回到这个文涛老师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说现在中超的投入现在都是十亿起、二十亿起，就花一千万、一个亿买这些人？就说你现在就说我说的，其实更多的就是说这些青少年的这些教练，其实还是本土的更好，因为他可以直接的沟通。 嗯， 国外教练来了呢，他要配翻译。翻译他再加上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情这个 国情 他又不懂，所以说他很难就说能够让这些直接能够对接， 他可能来教教练型， 哎，教教练型教孩子，我觉得可能我说不是说不行啊，可能稍微差点，但是现在有很多像踢过职业队的包括专业队的，他很多的这些队员其实他也愿意去做这些青训，但是现在青训的这些教练的待遇各方面太低了 啊， 所以就没有人去。你就说现在打个比方，你在一线队，你做一个助理教练或者踢球，打个比方嘛，他挣1000块或100块，你下面这些基层的教练，他可能在挣1毛钱，就是差距太大了，所以就没人愿意去做。如果这个差距你把它缩小，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他愿意去做这些事儿。 但是你看，从刚才咱们看那照片，那叙利亚人买那个大减价的哈，哎，这你说这个足球跟钱有关系吗？ 这个是。我曾经就是说这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有钱你不一定能把足球搞好，但是你没钱你足球肯定搞不好。虽然说叙利亚伊拉克他现在没钱，虽然说但是他要想往上走，他还是他可能偶尔一场两场会打好，但是这种持续的他肯定是不行的。足球必须要 他要把钱花在什么谁身上呢？球员身上， 球员教练包括基础建设，你整个国家，你比如说具备了这些所谓的这种基础建设以后，你的肯定自然而然，这个就像我们盖楼一样，打地基一样。我想盖个100层的楼，我的地基要打多深？我只打到了30层的地基，我盖了50层以后就是泡沫，就是票，再高可能就倒了。 举个例子，就是非洲的，就是非洲在10-20年前的时候，其实被预测啊，就是足球的沃土，就是以后的世界冠军啊， 对， 世界杯冠军都在非洲。 嗯， 因为他身体素质太好了。但这些年过去了，你会发现他们成绩又下去了，就实际上那战乱、贫穷、 腐败、 黑球 、 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些球员就等着足协，你给我钱 我就 上飞机， 对， 不给我钱我就不踢。这实际上 所以到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国足去维护世界和平。 对， 叙利亚各方停战48小时， 对， 造谣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李大帝，你曾经说过，就说这国足得有点西北狼的这个精神。 嗯， 你觉得这精神管多大用？ 这个精神呢，其实在我们常说两军相对，勇者胜。就说有时候在这时候双方水平差不多，那如果说你水平差了再多，你比如像我们跟这个什么德国队打，跟把你差，你再拼也没用，你铲断你就是恨不得拿嘴去咬人家也没用， 嗯， 因为你水平差距太大了。但是我们和亚洲这些球队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打出精神，就说这种拼搏的精神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不可能的。 你看那个时候女排不就在争论吗？ 是， 哎，咋拼搏精神？后来郎平不后来说嘛，说光靠这个精神你也不行。 精神 对 吧？ 对。 但是为什么就说是球迷看不懂呢？还是怎么回事？经常球迷对国足的批评就是萎靡不振。我就刚才问你，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精神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压力难道会导致萎靡不振吗？ 会的。 为什么？ 我参加一些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啊，我就出现过像你说的那种，教练在底下骂，你跑哪儿去了？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跑哪儿去了，我就。也提不起速，我也跑不到我的位置，我铲球也铲不出去，因为我太紧张了。那这个 紧张会表现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吗？ 不是懒洋，紧张的时候有好多，就是说在我那年代的时候，有时候紧张是什么？他躲着球。你比如说我就要、 啊、 哎，我就你有人盯着我吧，你他躲在人身后，那我就不敢传给你了。那我一场本来说我一场我能触球大概在30次或40次，但我这场我出球就在10次， 不敢失， 我 怕失误， 对，怕失误，就说是、 不敢接， 不敢接球，就躲着人，或者这个球在平时，比如说在国家队啊、在俱乐部里面，这个球我拿着啪一趟一摆，咣一脚就进了，但是在国家队这球我拿着，万一丢了怎么办？那看那样一哄啊，这他有这种心理压力、 当 我当年我也有过呀。 我觉得李毅的心理素质实在是超强的，因为 全场哄离异的次数是很多的， 是吗？嗯，但是咱这个蹦步回旋玩的还是溜啊。哎，就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我初中的时候踢球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踢的最臭嘛，就是只要球一到我脚下，我就听着周围一片臭骂，所以我到最后就养成我怕， 对你躲的 躲着球。对，你说这心理我能理解。 就是说现在中国队其实还缺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说了拼搏精神，说这么多，还说其实我觉得最缺一个什么？缺自信，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中国这个球队可能这么多年来最缺的这种东西。 不，你以强打弱，你也不自信呢。 我说的自信不是说这种自信，我说的自信是在场上你体验出来的。我的拿球，我的传球，我的射门，我的跑位。如果我们在场上能够，比如说在一场比赛当中能把我平时训练80%的水平发出来，发挥出来的话，但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问题。 中国队表现对有些队的时候是有自信的，你比如说踢韩国队就特萎靡很怂，踢日本队的时候就好一点。 对， 因为我们历上老赢日本队，就日本队个儿小，我们一扛他就能扛得住，所以我有时候跟中国队跟日本队比赛，中国队反倒是发挥的还不错。 哦，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其实这个在那个什么足球术语上来就说是一种相克，就像兵种一样，有相克，相生相克。哎。